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篇天地。 陶阳子幼年丧母，在舅舅的养育下长大。陶阳子误打误撞地学会了下棋，而这小小的棋盘和棋子竟然贯穿了他跌宕的一生。欢迎收听小说《黑白》，演播徐平。 秦时月给陶阳子出主意，哎，你再去要求与瑞总下一盘棋，这次你输给瑞总吧。那样下棋还有什么意思？我不去。嗯，秦时月看看陶阳子说，君子不吃嗟来之食。我算什么君子？只是个会下棋的，不过那样送输的棋我下不来。说真的，棋盘上对瑞总让了又让，我本来就忍不住了。人乃大器之才。说是说，下棋时哪管得了那么多呀。好好好好，管不了，忍不得。我还是难得见到像你这样有自然道心的人，难怪你的棋下得这么好，却生活在这样的地方。开戏了，戏台上唱起了《空城计》，饰演诸葛亮孔明的杨派唱腔显得低回苍老。这天陶阳子到任丘家去，好些天没有看到任丘了，陶阳子总会想到任丘，他自认为是师父托他关心的，也不知师父回来了没有。进了院子，看到任丘家门上挂了一把锁，长铁锁上有点锈斑。陶阳子想，任丘不会搬了地方吧？他回头走到街上，想他也许突然会从哪里冒出来。陶阳子20多岁了，想女人也是平常事儿。这一刻陶阳子脑中整个的都是任丘，想到任丘不喜欢下棋，但却与下棋的方天琴好着。方天琴是瑞总府的棋士，任丘与他在一起应该没错，只是陶阳子对方天琴不放心。正走在街上，就听到有熟悉的声音，定睛看是胡桃。胡桃在一本正经地给人算命，陶阳子走过去，就听胡桃说，西方属金，刀兵之地，金生水，你就往南方去吧。有些日子没有看见胡桃了，发现胡桃的个子蹿高了一些，虽听他满口胡说八道，陶阳子却有着亲近的感觉。陶阳子自小是读书人，偏却与胡桃这样的人在一起觉得自在，而不习惯与那些瑞总府之类的上层人物交往。听胡桃算命的是个中年妇女，给了几个铜板，将信将疑地摇头去了。胡桃在手里掂着几个铜板，转过身来， 见陶阳子站在面前，笑着说：“哎，今天要不要我给你算个命？”“ 哼，不用， 你不就是想掌心里跳啊跳的钱吗？我有一点钱，只够请你吃一顿的。”“ 嘿，天地良心啊，我与你杨子各结交，从来没有想到钱。” 说归说，胡桃跟着陶阳子在街上走，一路买东西吃，在一个小吃铺上，每人要了一碗鸡片鸭血羹，放了许多红红的辣子。胡桃是北方人，陶阳子虽在江南生长，体内却有北方血统，不怕辣。胡桃还像原来一样吃着说着，吃完了他问陶阳子：“哎，你还想做什么？”陶阳子想，胡桃也许会载他去钓鱼街，他想着有点心跳，便说：“真的想下一盘棋。”胡桃突然想起来问：“哎，听说你到瑞宗府去下棋了，下得怎么样？”陶阳子不想由他嘴里吹出那些事儿来，便随便地应了一句：“啊，只是去下了一盘棋而已。”胡桃根本不在意下棋能否下出名堂。哎，对了，说到棋，我找到了一个地方，那里都是下棋的人，下的就像你那样的棋子。胡桃说的地方是南城的中原，其实陶阳子早就听说过这个地方，就像苏城的愚园，但愚园的印象在陶阳子心里如同一片阴影。此时陶阳子却突然想去中原走走，他确实很想下一盘棋。中原在市中心，园子虽小，也有假山与小亭，有石雕、松、梅、竹、漏窗，是私家花园的格局。园中的奇人不少，围在一处比愚园多了一点人气儿。这里的规矩与愚园差不多，也有两个棋友在桌前对坐着喝着茶，不下棋，但说着奇人奇事儿，还有谈论社会时事的。眼下最多谈的是有关日本的事儿。南城到底是都城，这里的人关心着政局。胡桃居然在这里也找到了熟人。胡桃招手让那位穿着对襟服的人过来，说给他找了一个对手。穿对襟服的人打量了一下陶阳子，笑着摇头说：“啊，我已经下了两盘了，要走了。”胡桃急说：“哎，你小看人了吧？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是斗量。杨子哥可是去瑞宗府下过棋的，看来你不可能是对手。我去找这里最厉害的人来下。”陶阳子想阻止胡桃，与他说了不提瑞宗府的，但他还是说了出来，还带着一点胡吹的意味。穿对襟服的人根本不信胡桃的话，嘴里却说：“瑞宗府的棋也不都好，前天有个执事就被我杀得大败呢。”胡桃笑说：“嘿，你就吹吧吹吧。”穿对襟服的人问陶阳子：“你信不信？”“ 啊，信。” 穿对襟服的人像是要证实自己的话，叹了一口气说：“哎，我还是来下一盘吧。”于是两个人对坐下来，陶阳子棋瘾上来了，只要有棋下，并不计较对手，他也从来不小看对手。走了几手，陶阳子就知道对方的棋还在初级水平。陶阳子没一会儿就围着了一片大空，还尽量手下留情，不多吃对方的子儿。 穿对襟儿服的人红了脸，却还是有些不信胡桃的话。他说，要是瑞总府的棋手来这里，不让子是不下棋的，每盘都是要收费的，没有三块五块是看不上眼的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，小说黑白。 屏上争强，凡其弱的一方往往发强手，却不清楚是否无理。陶阳子一挤一打，便把穿对襟服的人那几个冲入白空的子儿提了。一旁看着的胡桃起初有点不耐烦，看两个人在盘上放子，头转来转去的看着两边，慢慢的他看出名堂来了，特别是看到从盘上提起的子儿，他有了一点兴趣。哎，你怎么又把他的子儿拿了？他刚才拿了你一个子儿，你已经拿了他好几次子了。 哦，这是吃子。 哎，是不是吃的子儿多就是胜了？哎，我会下象棋，吃的棋多，当然实力强了。不过要吃了对方的老将才能算赢。 陶阳子不厌其烦地告诉他，围棋有点像象棋，象棋吃棋是为了吃将，围棋吃子为的是围控，占最大的地盘。 哎，占地盘吗？嘿，我懂，青红帮打架也是为了占地盘。 穿对襟服的人把棋投了，说， 哼，你就懂地盘，把流氓的做法用来与围棋比，围棋可是哑人做的哑事儿。 哑不哑我不管，你怎么把棋弄乱了？ 陶阳子只是一笑，穿对襟服的人说， 认输还不可以吗？哦，输了也要有风度嘛。就像我算命，人家说算得不准，我也很有风度的慢慢解释给人家听。 胡桃突然对围棋有了兴趣，拉着陶阳子要下一盘。胡桃说，下棋吃子围控他都懂了，很好玩的。陶阳子经不住胡桃纠缠，便让九子与他下一盘。胡桃抓一颗子准备放到盘上时，便抬眼朝陶阳子看，陶阳子只是笑着摇头。陶阳子拦控，胡桃不管，但胡桃不想让陶阳子吃子儿。每当黑棋被吃，胡桃就说， 哎，我还没看清楚呢。 陶阳子坚决不让胡桃毁棋重下，穿对襟服的人不走了，看着他们下棋，插嘴对陶阳子说， 你让他回一百次他也是要输的。 陶阳子说，下棋就不能回。见两个人下得热闹，有人过来围观，胡桃拉着穿对襟服的人央求， 哎，你帮帮我呗。 穿对襟服的人说，看棋不语真君子，你对家是高手，很讲棋理的， 我不可能开口。 陶阳子笑笑，其他旁观者也看着有趣，也就插了嘴。陶阳子还是笑笑。陶阳子本来觉得胡桃不懂棋，与他下实在没意思，有人支招多少下得不那么无趣了，所以他不在意旁观者说话。穿对襟服的人看了一会儿，因见陶阳子并不在意别人开口，忍不住也插了一句嘴，随后又自嘲说， 你看我本不该说的，只是你这小兄弟的棋太臭了， 当然，不臭，能被人让酒死吗？不过，我这一插嘴，不就等于人家要让我酒死了吗？ 陶阳子不说话，把白旗东一手西一手的摆着，看白旗在众多的黑旗中穿插成空，旁边看旗的人都忍不住插嘴了。此时已不是胡桃下棋，而是别人借他的手落子，每一步都由旁边的人指点着走。下到后来，大家插嘴成了惯性，连单官也被指着让胡桃走。胡桃还要往陶阳子的白空里放子，旁观者阻止说：“哎，不用放了，你会不会下呀？”胡桃说：“ 为什么不能放？” 穿对襟服的人说：“放进去都是死的，还放什么放？”胡桃不放，放了几颗子，又都被陶阳子提了，胡桃也就不再说话。有人点了空说：“ 数多了，不用数了。” 胡桃说：“ 为什么不数？就数了一下，输了十几个子。” 穿对襟服的人说：“让九子还输这么多，实在不会下棋。”“ 哎，不都是你们让我走的棋吗？” 穿对襟服的人一时无话。旁边有个人说：“ 你自己前面就走坏了。” 这天天气很好，太阳照的园里明晃晃的，陶阳子下了两盘棋，心情愉快。有人说：“ 不可能让九子的，哎，你再下一盘，我们帮你，输不了的。” 于是胡桃拉着陶阳子再下，在盘上放了九子。这回他知道在盘上标着九个点的位子上放子，也学会了走慢，由旁边的人指点着他落子。陶阳子依然不紧不慢地摆着白旗，旁边的人你一句我一句地插着嘴，有时争执不下，胡桃就很民主地等着他们争论结果。偶尔他会插一句说一点自己的看法，倒好像是在帮着别人走棋。下到一半，在攻击一块白棋的走法上，是冲还是点，个人争执不下。穿对襟服的人实在忍不住，伸手抓了一颗棋下到点的位置上，陶阳子一顶一虎，棋就活了，点进去的黑棋等于送了死。便有人说：“ 我说这样不对吧，还是应该听我的吧。” 这盘棋下到半个小时后，人越围越多，几乎所有的人都插了嘴。关键时刻，有个矮胖的中年人插嘴讲话，一旦他说了话，好多人就都不出声了。只有胡桃说：“ 这步棋算什么嘛？” 既然没有别人争议，胡桃还是按矮胖的中年人说的走了棋。这么又走了一会儿，众人发现黑棋的空已不如白棋多，黑棋还是输了。矮胖的中年人摇着头说：“ 棋都走乱了，走棋嘛，还得一对一才对，不是人多就力量大，哎，你一步我一步的，没了棋路，棋是要有棋路的。” 胡桃说：“ 哎，刚才还是听你的多，要不你来下，杨子哥照样能杀败你。” 矮胖的中年人看看陶阳子，陶阳子有兴趣和他下一盘。刚才见他指的几步棋，知道他有一定的棋力。矮胖的中年人身子不动，只是摇着头。这时从他身后边挤进来一个身着西装的人，嘴里说着：“ 哎，我不相信，让我来下一盘。” 这个穿西装的